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斋雕公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43集。 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说定了。 他慢慢地压下喉间腥气，微微笑着将脸贴在他膝上，抓起他掖在地上的柔软裙角，在手上轻柔把玩。许久，睫毛颤了颤，似乎是在自语： 不要拒绝我，我承受不起你的拒绝。 借发带之力的蛊惑，抽魂夺魄，只能维持七日。七日足够他将一切办妥。就是这么贪婪，这么低劣，他就像个瘾君子，拥有一日便沉溺一日，再往后，再往后。他害怕去考虑往后的事儿。林妙妙目无焦距，摸摸膝上的人，手指绕着他的头发打圈圈，像小孩一样好奇地问： 子切，你在干什么呀？ 他将他的手捉住，闭眼温柔地亲吻他的手指，答非所问： 今生今世，你非得陪我不可。 林妙妙低头迟缓地系上衫子裙系带，坐在妆台前对着镜子扎辫子，垂髻扎得软塌塌的。她左看右看，不满意地撅嘴： 哎呀，扎歪了。 她的指尖描摹着镜子里倒映出来的少年的脸，随即点点镜面： 你帮我。 木生无声地贴近了他，妙妙惊异地回头，似乎有些不明白镜中人怎么能出现在现实中。木生握住他柔软的发髻拆了，随即拿梳子沾了一点梳头水，有些生疏地理顺他栗色的长发。镜中女孩不吵不闹，只睁着一双小鹿般的杏眼好奇地看，乖顺的像个娃娃。 哎，我不要这个。 他忽然怔了一下。 什么？ 他的动作微微一顿，黑眸望向镜中。 不要这个味道。 他捏起鼻子。他骤然明白过来，他说的是他梳子上沾的梳头水，栀子的香气浓郁。他低眉望着梳子，微有迷惘。 你从前一直用它梳头啊？ 子期不喜欢。 他愤愤道。 我也不喜欢。 他骤然僵住，割下梳子，牵起他几缕发丝清秀，眼神迷茫。 我没有不喜欢，从前都是骗你的。 真的？ 真的。 那我也喜欢。 镜中人脸上骤然转晴，笑弯了眼睛。 我也喜欢。 少年唇角微微弯起，只一下，吻落在他头发上，旋即蹲下，他单膝着地亲吻他的侧脸。林妙妙偏头，指尖哒哒点着镜子。 扎头发。 他不舍得放开他。 好，扎头发。 香炉中烟雾缭绕上升，安静的可以听见室外叽叽喳喳的鸟鸣。他梳了一刻钟的髻还嫌短，扎上缎带的时候手都有些发颤了。好在他扎自己的发带还算熟练，最后的蝴蝶结打得漂亮伶俐。林妙妙对着镜子审视辫子，满脸挑剔： 扎得比我还歪。 他握住他弯起的垂髻，征询地看着镜子： 那再来一遍。 不要了。 他扬起下巴摇头。 那便不要了。 他的眸漆黑润泽，半晌才抿唇承诺道：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 林妙妙微眯眼睛，开始哈欠连天。这便是情蛊的副作用，一天到晚精神不济。少年将手伸到他背后，不顾他挣扎，将他拦腰抱起，安顿在床上。 哎，我不想睡觉。 他强撑着精神， 玩他衣服上钉的几颗黑色玉珠。他的手覆盖在他手背上，握住了他的手。 休息一下，吃饭才会有精神。 哦。 他乖乖地抽回手去，交叠在腹部，睫毛轻颤。木生的脸色微有苍白，神色复杂地望着他。 一会儿要说的话，记得了吗？ 啊。 要不要练习一遍？ 他顿了顿，扭过头。 不。 少年却强行将他的脸搬过来，肯定道。 练习一遍。 他眨着眼睛，戳戳他胸口。 你会难受的。 温柔骤然在他眸中荡开。 不会再难受了。 他咬紧齿关摇头，他不再强求，低垂眼眸，伸手理了理他额际的头发，机不可见地笑道。 要你说一句喜欢，果真比登天还难。 帐子里林妙妙睡了，他便坐在桌前，取下笔架上的笔、草帖、婚书、聘单一应写过去，写得快而决绝。这时外面传来了敲门声，他割下笔开门，小二满头大汗地拎着一只黄嘴黑翅的大鸟上楼来，鸟还在扑棱扑棱扇动翅膀，见他开门面露喜色。 哎，公子，您要的宴，您瞧这精神头大得很呐。 少年拎起翅膀看他半晌，颔首递给他一锭金子，小二道了谢，揣进了自己怀里。 那信和宴什么时候给您送到呀？邮差回过了，快马加鞭少说也要三日，中间还有坐航船。 他的声音很低。 够了，陆生把他照顾好。 哎，好好好。 子期 背后横出一声唤，他猛然回过头去，林妙妙提着碧色裙子赤脚跑到他身边，指着那只扇动翅膀的鸟脆生生道。 哎，我要这个野鹅。 哟，林姑娘，这是大雁。 林妙妙脸上惶惑无辜，歪头重复道。 我要这个野鹅。 小二的表情凝固了一下，总觉得这姑娘看起来怪怪的，不似前几日机灵活泼。还未及她反应过来，眼前少年已经直接将她强行打横抱起，抱回了床上。用帐子遮住，他还在犹自指着大雁挣扎。 我要。 木生匆匆走回来，又给他一锭金子，低声道： 这只留下，再去寻一只。 他又往里好奇地看了一眼，触到少年沉郁的警告眼神，感觉像是被人扼住了脖子，飞快地收了眼神。 哎，好好好。 林妙妙蹲在地上，拿指头小心地戳戳大鸟黄色的喙，他不胜烦扰，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，声音都嘶哑了。女孩笑了，双眼弯弯，像只小动物，面前还放着两个小碟子，一个碟子里盛了一点清水，另一个盛了垒起来的草叶。他捻了一根草在大鸟嘴边试探，半晌失落道： 子期，他不吃饭。 木生专注地望着他的脸。 缓缓就好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